什么忧愁，高来高去好像也就这样，呼噜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，今夜化了妹妹的妆， 我想夕阳是她妹妹的妆，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， 那种体态可以想象，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，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， 如果再看你一眼都还会有感觉，当年素面朝天有多纯洁就有多纯洁， 不画半首的眼线，不用抹匀粉底液， 暴雨天 照光间偷笑别人画的脸，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，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全都埋葬在 不占任何的表演，轰轰烈烈那几年， 我怀念， 别怀念， 怀念也回不到从前， 曾经对上的瞬间难道是一种错觉，那些流失了的就永远。